第三節大飛案天下，因為有啲嘢都想講嘅。我之前做節目，好多人話我鳩噏啊，咩都有啦咁。講習近平政變，好好笑。即係咧嗰啲咁嘅，我好尊重嘅徐少華先生啊，各樣嘢都好啦。啊，好多人講啦，咁好似汪向編輯部啦，阿 Raymond 啦咁。俾问汪啦，佢话：哎呀，我唔系特全部啱，其实冇所谓，因为咧各有嘅见解啦。我都话啦，我就系睇摆喺度嘅事实嘅啫。疫苗动摇，习近平乜乜乜乜，啲人啊留言去美国啊大领事馆嗰个微博嗰度点样点样。啊！动摇紧嘅根基，习近平啊，而家会架空佢，佢净系得翻出外同埋翻嚟嘅自由。讲呢啲，咁我都话啦，我唔识咁多共产党体系系噶，一阵你又江派，你又团派，你又太子党，我乜都唔讲。喺我呢个意识里边咧，我冇啊，亦都冇呢啲咁强嘅学术讨论。我都话我个市井流接近流民啦，曾经都系，咁我就系讲一件事嘅啫，逻辑。他信一离开国家，国家都翻唔到。北大河就离开会议啦，习近平仲可以出访，嘅自信有几大呢？国内乱到咁样，打紧贸易战，仲可以行出去中国？佢应承咗人嘛，应承咗人就点啫？如果你真係乱到乱世佳人嘅，你都唔敢去啦。係咪呀？你都要喺度压阵啦，唔係。一样去南非，一样去大撒币，几多亿几多亿抌出去，美金。美金计点解呀？淡定啦。零星嘅反抗。唔会真系做得到咯。跟住一出疫苗嘅时候，有啲人话佢落你一强面，又话应该乜乜，唔系落面啊，系做俾你睇。第一时间佢唔喺度，第二把交椅就系李克强，通报俾李克强。李克强即系萧若元话头大怒，跟住就话要彻查，又话要乜乜，但系一个人都使唔喐，系使唔喐啊，两日。我逻辑啫，你哋啲所谓嘅评论员，两日乜人乜嘢都冇发生过，跟住习近平喺海外话一追到底，当日就拉人15个，即系话你哋所讲嘅汪洋啊、李克强啊，唔系李克勤，李克强啊、团派、江派啊。冇人可以使得喐人，只有习近平。呢、这个就係摆出嚟嘅事实。你话㗎嘛，佢淨係得出访嘅自由嘅啫。啊返到嚟做好似华国锋咁做一个媽媽嘅，人哋就做俾你睇啦。有陣时唔係用把口讲。萧若元讲得好啱嘅，再抽话佢水啦。我唔係听你讲啲乜，係你实际做啲乜嘢。呢、这个先就系事实。再讲一啲啦，喺国内嘅环境，层层架构过关就人面识别，所有微信嘅监控喺佢手里边，喺习近平手里边，你啲所谓各所有嘅人能够串联喺埋一齐都难啦、啊，唔好话你嗰啲叫做老而不死嗰啲咁嘅领导人啦、啊，曾经嘅咩元老啦、啊。啱唔啱啊？能够明哲保身，你好彩咯。啱唔啱啊？你点样可以组织到一个势力呢？而家喺大陆点样可以组织到一个势力去反抗？我唔知道啊！所有嘅电脑、微信、手机，全部你所有嘅通讯工具，你都要唔系话你冇可能，但系你做到一个咁大型嘅力量，而习近平唔知道，我相信唔会咯。 所有嘅人党政军都喺佢手上。你话唔系喎，你睇下好多人啊疫苗一出嚟啊，去美国啊领事馆啊微博啊乜乜。有几多人啊，我哋中国14亿人有几多人发过去啊，是极少数极少数极少数，唔好将呢件事放大啦，不嬲都有啦。维权律师都有几百人出嚟反抗啦。啱唔啱啊，何况发呢啲咁嘅。所以呢有啲嘢好笑啦，再加上我做节目嘅时候，今日呢就喺北京美国领事馆出面有人放炸弹。又话自杀式，大佬啊，嗰个人系掟啊嘛，点知一掟，唔知佢甩手啦，好似黄毓民咁啦，甩手定点样啦，跟住爆咗，受咗伤，系咪？乜嘢叫自杀式啊？乜嘢叫做成啊？咁呢啲嘢，你要揸架车，天安门突然间啲维吾尔族嘅人，你要就冲埋去天安门广场都有啦，绑炸弹，呢啲系个别行为嚟嘅啫，唔系一个有组织嘅行为，有组织嘅行为唔系咁噶。因为我都话咯，而家对于习近平嘅政权，你连串连你都有困难啊，何来有计划啊？喂，唔好煲到咁大件事，不满嘅而家。不满习近平嘅人，唔系话太子党，或者所谓你哋讲嘅江派团派，系全部满意佢，唔系。而家根本上反抗嘅人系由基层开始，因为中产阶级，所谓嘅有钱一啲嘅，搵到钱，我唔中意咯。美国大使馆今日你呢头放炸，唔系放炸弹定炮竹啦，我估系炮仗嚟嘅啫，唔系炸弹嚟嘅，不过将啲炮仗嘅粉末倒埋一齐掟，有杀伤力，但唔系咁严重嘅。我估啦，因为未睇新闻啊，因为 Facebook 睇到嘅啫。美国大使馆咪一样排紧队，佢话停止办公啦，唔再办签证啦，今晚就咪一样排队咯。美太过睇轻，即系欧美嘅人。嗱，呢句就系我讲嘅。呢句说话系我前日朝头早同钟祖康先生饮早茶，多谢佢啦。其实我未见过佢啊。咁佢约我饮早茶喺旺角啦。咁啊，倾咗成两个几钟头，差唔多三个钟。咁啊，多谢佢，即系睇我哋呢啲咁嘅，即系始终得多输多啦，咁我哋倾咗好多对大陆嘅睇法啦，佢睇得好灰，咁我睇得唔系咁灰，咁交流下啦，讲几句啦，完呢一节啦，做七分钟。WTO 当时欧美国家俾中国入嚟，朱镕基样样做唔到，佢系希望中国能够形成咗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当佢变成有私有产权嘅时候咧。中国政府如果要监控人民或者要做一啲极权嘅嘢，要过佢哋呢一关，因为佢哋由无产变咗有产，有产而系仲系多产嘅话，佢哋就话到时有能力议价同共产党，佢希望藉此改变中国共产党嘅嘢，但系佢哋忘记咗，我哋系中国人。我哋唔好反抗啦，最紧要揾到钱啦，钱系大晒嘅。因为点解啊？因为我哋冇宗教信仰啊嘛，唔系我哋中国共产党嘅人底下冇宗教信仰嘅，个道德标准比较低啲，佢哋唔会将个摆咗出嚟。唯一可以点做啊？即时走去美国咯，走去英国咯，走去欧美、澳洲、加拿大咯。我揾到钱，我唔中意个政府，我想办法走。佢唔会諗住反抗你喎，改变你喎。呢、这个就系中国人点解加入咗 WTO 十几年毫无寸进，反而越走越走返转头人权。其实就系咁样，因为共产党好叻嘅，永远做乜嘢俾咗活门你嘅。香港嘅价值睇呢次疫苗你就睇到㗎喇。大肥你吹得咁大，共产党嘅制度唔改。 啊，始终都是最大的问题，就是问题制度哪个不知道啊，但因为那些是中国人嘛。习近平一拉到底到顶啲嘛，我话嘅。你哋啲人买啲砖头咪冇嘢放生嗰个妈妈。你嘥气啦。你睇到李克强叫唔喐，习近平一查到底一定扑街。呢、這个说话成个所有嘅舆论界只有我，咪即所谓嘅评论员啦，我最差嗰个系我讲嘅啫。包括苹果日报，包括潘小桃。即件事嘅理解呢唔系咁样啊。共产党都唔系铁板一块一成不变。何况而家拉里同习近平嘅体系系冇关系添。因为呢个系以前留落嚟嘅人，我喐你咪喐你囉，使乜俾面你又立埋威添啦。同个制度系冇关系嘅。但系呢我相信啦，迟啲啦做一节啦，我对真系对中国嘅睇法啦。如果中国习近平过到呢一个贸易战，中美贸易战五六年啦里面，唔理佢做唔做皇帝都好啦。只要有佢有继任人，中国就会变㗎啦。我唔系杂派，我系讲件事实啫。嗰啲容后讲啦，容后讲。中国而家千方百计拉拢欧美，唔系欧洲、欧盟去对抗特朗普、美国政权。但系今日我做节目嘅时候，美国佬已经同欧盟倾掂数啦。美欧盟大量买入大豆，第二走向零关税，将你呢个中国摒诸门外，而俄罗斯亦都同呢个美国越走越近。其实而家美国你话新冷战可能系噶，不过啲朋友兄弟喺晒美国佬身边，系美国佬打边手牌啫，而你中国佬冇牌可打，你再送钱去非洲又有乜嘢用？嗰啲国家点样可以同呢啲国家比？所以我讲得好清楚，拉拢俄罗斯有冇台底交易同特朗普啊，或者藏照啊？呢啲我唔知道，但系实际用途，特朗普呢个人，呢、这个商人、商家佬。商人是无祖国无商不奸，是讲赚不赚到钱的啫。啱唔啱啊，即是赢不赢到的啫。用边个有乜所谓，唯物辩证法可能佢使得好过你共产党。而家就做俾你睇。打边张牌打边张牌，张张牌都打死你。跟住你又好开心啦，你嗰啲传媒又讲个咩，哎呀佢啲冻肉啊有几多几吨啊。特朗普中期选举扑街，即刻补贴百几亿美金出嚟啊，即刻解决个问题。百几亿美金值几多钱啫，补贴嗰啲农民。佢收你嘅税都唔止啦。啱唔啱啊，收大25%嘅关税，定係止唔止条数啊，啱唔啱啊，仲有5000亿喎，补贴返佢正常啊。边个政府都系咁做㗎，唔好大惊小怪。商场如战场，这个说话没讲错。要打仗的时候，什么新冷战怎样打得起啊？冷战时代是两大集团来比拼啊嘛。俄罗斯现在摆到明就企埋美国佬度啦，不是说他两个没有冲突，而是你上集我讲的，你先至中国才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啊嘛。因为你要北极圈都关你事啊嘛。即是美国佬话南海关我事一样啊嘛，人哋唔搞你唔好玩啦、啊。俄罗斯从来真正嘅威胁唔喺美国，喺中国度嘛，佢点可以唔喺你崛起嘅时候打沉你呢？美国佬亦都系。咁好啦，讲多几句完咗呢一节啦。欧盟 传统嘅欧洲人好睇唔起、好憎美国人嘅。你问下所有你嘅欧洲人，我讲嘅有冇错？中国人好憎美国人嘅，好憎美国人嘅。点解佢哋两个唔能够走埋一齐咧？你问下点解？同文同种嘛？我话唔系。是因为欧洲人包括德国人又好英国人又好法国人都他们是比较骄傲的，他是觉得美国是次他们一等的，你国力强势和你的人民是没有关系，欧洲人本身就已经觉得美国人是次他一等的，所以他憎他是不同憎法，而中国人觉得美国人成日是霸主虾我哋，所以我哋嘅情绪系强烈咁多。但系当佢要同欧洲嘅人联成一体嘅时候，大家嘅分别就喺呢度出现咗。唔好觉得系同文同种咁简单，而系每个民族嘅特性同埋佢哋国家嘅历史发展睇到嘅嘢唔一样。呢个系我大肥讲嘅，自己谂一谂呢番说话，我可能会错。萧若元觉得啱嘅，我承认我嘅错嘅，但系你可以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就睇下而家呢个世界贸易战打唔打得起，同埋欧洲人点解而家呢一个反应？因为欧洲佢觉得我哋做乜嘢都系好过美国嘅，美国系一个霸权，我哋睇佢哋唔起，而中国系惧怕佢。中国人他觉得去到美国他们才有保障，这个就是两边的民族性对美国的态度，大家都是不喜欢这个国家，但是中国人很简单，因为只有美国才可以保护到我的财产我的人权，所以我虽然憎你我走去你那里，欧洲人就觉得你蠢你不如我，但他不会走去你那里，就是这么简单，拜拜。